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与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良。 第二天，天哥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房间内外都没有一点声音，就连偶尔的犬吠声都没有了。天哥发现流血的伤口被处理过了，床单也新换过了，没有被汗渗透的气味了，而这一切他竟然毫无察觉。略一深思，便觉得冷汗直流，因为白马不在，生理问题无人解决，他只好出去寻找厕所。走廊两旁的房间仍旧上着锁，没有声息，天哥走过时仿佛在墓地。天哥困惑不解，既然是个心理康复中心，那么为什么既看不到病人，也看不到医生，更不用说什么研究学者了？厕所的气味在走廊的尽头，而里面居然有人，而且还认识，是田青。他正脸色发紫地蹲在老式的便坑那儿，天哥略一犹豫，就在一旁蹲下了。天哥忍着痛，主动地打招呼说：“你叫田青啊？我叫田哥，听着像兄弟俩哈，缘分不浅呐。”田青嗯地应了一声。天哥继续说。看样子你比我大啊，以后我就叫你亲哥了啊。有件事情我挺奇怪，你昨天说自己是锁王，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田青的神色委顿，好半天才开口说话。我猜你一定听说过什么锁界四大家族什么的，但跟你说实话，他们在我看来就跟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区别。老哥我天纵奇才，哎，不过就是做人太低调了点儿。天青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犹豫，点上了一支烟，吧嗒吧嗒吸了几口，才继续说：哎，不瞒你说呀，我就业的那个地方，是个比较特殊的单位。我27岁出师的时候，都惊动了地方领导了。要知道，我们单位平均的出师年龄都在40岁左右。啊，我这绝对是建厂来的头一名啊。后来还得了不少领导的亲笔题字呢。啊，厂领导一高兴，就提前让我到外面实习了。田哥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田青的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子，而且田青的话让他想到当兵的教官 R， 那是个开锁的奇才，不知道这两个人谁有资格称得上锁王。田青似乎打开了话匣子了，于是天哥听他继续说：我告诉你啊，我去过很多的国家，开过很多的锁。怎么说吧，凡是你能想到的啊，不管什么样的锁啊，什么机械的、电子的、指纹的、视网膜的，我都能打开。 近20多年的苦修不是白给的呀。后来啊，我脑子一热，觉得老子天下无敌了，就想试试打开我们厂的镇厂之宝了。啊，那可是一只无人能打开的古董盒子呀，那是九龙锁呀，啊，知道吗？机械锁的巅峰啊。田青说到这儿，脸上神采奕奕，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他们都说那个盒子是个神物，只有神仙才能打开。我呸，老子才不信装神弄鬼的那套呢。后来找了个晚上，把盒子弄到手，跑到山里面花了3-4天才打开。那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神物啊，不属于任何古锁，却又包含了全部的锁类，甚至还有几百种我从未见过的结构啊，层层相扣，太精巧了。我一共花了2401道手续才打开，真难以想象啊，那么小的一个盒子居然这么复杂。田青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一脸的困惑，他舔了舔舌头，眉头紧皱起来。我打开盒子以后，领导他们立刻就出现了。我早就该猜到他们就是故意的陷害，不过我就是忍不住啊，是不是？没锁开我难受，不是吗？他们把盒子里的那个东西拿走了，盒子收回，然后我就被丢进这儿了。当时我还奇怪呀，老子又没有精神病，关这干什么呀？后来他们说，根本没有什么盒子，那全都是我的幻觉。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兔死狗烹。再后来啊，我从小四儿那儿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关于我的一切都被他们给抹掉了。甚至连档案都没留。哎，我他妈这40多年算白活了。等我想明白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也就淡了出去的心思了。天青目光黯淡，指尖的香烟已经烧到了尽头了。长时间的蹲着，使田哥出了一身的汗，湿乎乎的贴在自己的身上。他早准备出去了，但又总觉得田青话里有话，直到田青说到自己的身份被抹除，他才想明白。田哥扭过头，目光灼灼地盯着田青说，该不会住在这儿的人都没有身份吧？田青愣了一下神，眼中有慌乱汹涌而过，他摆了摆屁股，像是刚刚闻到了刺鼻的恶臭，捏着鼻子瓮声瓮气地转移了话题。那个嘛，我哪知道啊，哎呦，咱们出去吧，这儿太臭了，哎呀，不是人待的地方。田青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从田哥的身边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世的恶臭。田哥咬着牙站起来，扶着墙追出了厕所，但长长的走廊早已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然而田哥还是嗅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每一扇锁着的门的后面都像是有一双眼睛，他们都在悄无声息地盯着他。田哥为自己的第六感所困惑，但他无所畏惧。这个时候，田哥想的是周远远和周子祥的死，这会不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兔死狗烹呢？这么想的时候，田哥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周子祥那声嘶力竭的叫喊，都白死了，都白死了，以及杀手在他耳边的呢喃。最终 集团财务主管汪伟那张英俊的笑脸浮现，放大，遮掩了一切。那么在这一切阴谋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天哥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原以为见到房间里的人就能解开这里的秘密，现在看来其实是陷进了更多的谜团中。白马把他带到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究竟有什么目的？天哥总觉得在牧民刺松家的帐篷与白马出狱是刻意安排好的，似乎是某个巨大的阴谋中的一环。那白马的周围的死亡案件中，他又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天哥想起被藏民称作活佛的那个50多岁的汉人洛桑，以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天哥忽然间口干舌燥起来，心底似乎在惶恐着什么，巨大不安的阴影掠过，却让天哥什么也没有能够抓得住，只是心脏在剧烈的跳动。是的，天哥现在什么也做不了，至少在伤好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天哥连喝了3杯水，火烧火燎的嗓子才舒服了些。他在床上躺下，心里憋了一团火，同时又万分的沮丧。那么多的人在他的身边倒下了，可他却一个也救不了，就好像有一只大手在阻止着他。这种命运被人左右的感觉让天哥无比的愤怒，为什么会这样呢？天哥这样问自己，然后回答，因为你是个遇事不冷静的蠢货，而且还是个头脑不清醒的笨蛋。天哥在自责中沉沉地睡去了。时间如流沙般的逝去，5天后，4月1日，午后温暖的阳光下，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整栋3层小楼保持着宁静，有微风掠过，在楼外的几辆汽车残骸间刮过去，风呜呜地响着。楼的阴影覆盖了半边车场，一条黑色的土狗悠闲地趴在一辆客车的前面，如墓碑前的祭品。田青与梅沁雪在客车里相对而坐，两个人中间摆了一盘围棋，已经是中盘绞杀的阶段了，该梅沁雪落子了。田青指尖扣子，盯着棋盘，你说他要是知道了真相会不会逼我出山呢？田青对面的梅沁雪端坐不动，眼睛却是闭着的。我哪知道啊，再说你不早就想跟你师弟张大成决一雌雄了吗？梅沁雪停了一下，嘴角含着笑，17路13，你还是认输吧，不然输得更惨。田青按梅沁雪说的把棋子放好，眉头紧皱，你说说你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娘们，偏偏围棋下得这么好，老子睁着眼都杀不过你闭着眼的，怎么能甘这个心呢？就像我那师弟呀，要不是一直想跟我争那个天下第一锁王的名头，用得着在外面分那么多的案子吗？只要我活着，他就永远是第二的名号啊，呵呵，他不甘心不是吗？这么说你决定出山了啊？梅沁雪睁开了眼睛，因为说这话的人不是他，而是车门外的白马。田青愁眉苦脸，摇头叹息， 哎，能不出吗？不过咱们得先说好了，除了开锁，别的我什么都不管。白马卸下了背包，梅沁雪跳下车接过去，激动万分地说：呀，怎么这么多呀？哎呀，你不会是把那一片驻颜草全采了吧？田青慢慢地跟出来，对梅沁雪的激动不屑一顾： 嘿，女人就是不明白成熟男人喜欢的是什么。 是什么？白马和梅沁雪异口同声地问着。田青尴尬地笑了笑，向一旁挪了挪，才回答说： 关了灯都一样，当然是身子了。 臭流氓！梅沁雪的脸罕见地羞红了一片，当他转回身时，却发现白马的脸也绯红似霞。这个时候，午睡的田哥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他发现床边坐着个干瘦的年轻人，化了淡妆，瞳孔是宝石蓝的颜色。田哥眨了眨眼，终于确定这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于是又闭上了眼睛。床边的人说着话，这更加让田哥确认自己还是在做噩梦。床边的人说：喂，你这个人可真没礼貌，我好心好意来看看你，你就这样对人家呀？年轻人说着做事就要站起来，田哥这才睁开了眼睛。田青那老家伙说你需要互联网，看你这个样子好像是不需要嘛。那人家就走了。 哎，那么 你是谁？ 小四啊，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网络工程师啊。 这个干瘦的年轻人回答着。田哥摆了摆手，向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电脑看去，那是台 IBM 旧型号手提电脑，但又略有不同，经改装后键盘可以升起，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除此外看不出特别。能帮我查一下最近几天恰安市都发生过什么大事吗？田哥靠在床头，腰部依旧撕裂般的剧痛，只不过他面色如水，平静地看不出一点异常。 你的事啊，我们都知道，也在关注着呢。 有大阴谋，天大的阴谋。从长虹公园爆炸案后，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华天集团解体了，他旗下的四家上市公司独立分出去，被一个叫做李香秋的女投资商收购了。其他30几家子公司宣布破产，5-6万人失业。网上有人爆料说，前几天，也就是3月25日，刚成立的新兴地产公司的法人是原华天集团的董事长，而总经理则是原华天集团财务主管汪伟。小四边说边速度飞快地输入查找目标，然后把电脑推到了田哥的眼前。田哥睁圆了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文字：热烈庆祝新兴地产公司成立。新兴地产是本市第一家注册资本超过200亿的地产公司。新兴地产总裁郑栋文接受东家网访谈，讲解为何放弃制造业转向地产业。寒冬里的春意，即新兴地产的诞生。知名投资商李香秋女士看好新兴地产的发展前景。一条条搜索结果让田哥的呼吸急促，身体微微的颤抖。与这喜气洋洋的报道对应的是5-6万兄弟姐妹失去工作后的困顿和迷茫。 在歌舞升平下，总有不和谐的杂音。天哥机械地敲击着翻页键，脑海里则在不停地试图解开谜团。小四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房间，天哥还在侧着身子从网络上查找阴谋的蛛丝马迹，腰间的伤口渗出脓血，殷红了一片。华天集团在藏投资遭遇重大失败，以为集团破产之根本。天哥在看了十几页搜索结果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非祝贺的网页，他立即点击网页快速的查看。这是某个知情人写的内幕，指出华天集团解体之前在西藏亚东的投资有问题，使集团直接间接损失超过300多亿，还要出资将烂尾工程清除干净，这才导致了集团的解体。文中还指出，华天集团宣布投资失败后没过3天，集团就宣告破产解体，再之后没过2天，以原华天集团总经理郑栋文为法人的新兴地产既宣布成立，这其中有大问题。这个帖子的回复寥寥无几，似乎没有人关注，但当田哥点击原帖地址的时候，却显示该网页已被删除。不知道什么时候外面的天暗了下来，田哥两眼干涩地倒回了床上，身体像虚脱了一样，可他心里的那团火却越烧越旺。新兴地产投资资本超过300亿，华天集团在藏投资损失超过300亿，多么惊人的巧合。天哥冷冷地笑着，虽然没有证据，但整个事件已经可以首尾相连，惊天阴谋的结果已经在眼前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那么，活佛的预言和香格里拉康复中心与这桩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天哥猜想，这一切残酷的事情的背后，推动所有阴谋的一定是那个几百亿投资款项。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杀人是他们的一步棋。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身在阴谋中的人很难看清阴谋，除非跳出去，不再被自己的情绪左右。不知什么时候，白马已经站在床前。天哥两眼赤红，像是一只从陷阱中逃出来的猛兽。是的，世界上根本没有阴谋，没有秘密，只有无尽的贪婪和诡诈的人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香格里拉康复中心依旧诡异的寂静无声，但天哥已经知道这全部是假象。据田青介绍，这里住着40多号人，而且经常有比他们还要神经的人士站住。这里没有看守，不过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秩序，互不干扰。每周都有车送来一周所需的食物和水，研究人员都在地下，很少出来。天青说，那是些比真正的精神病还要精神病的心理学家。研究的课题竟然是超心理学，也包括其他一些妄想症般的研究课题。经常到地下被研究的小四说，生活就要如此才会快乐，不然宁可死也不要待在这个没有化妆舞会也没有女网友可见的郁闷到令人发狂的地方。即便闷骚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小四也仍对在下面都做过什么试验守口如瓶。因为小四的缘故，天哥意外地发现妻子唐一鸣的博客有更新，进而发现妻子仍然健在。这让天哥重新回忆起白马说过的每一句话，真假莫辨。天哥与妻子通过网络联系上，唐一鸣说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总有人跟踪，这让天哥感到不安。当天哥质问白马为什么说谎，白马却笑着说，我当时说了是口误嘛，是你一定要听什么真相，我就只好配合你先编了一段真相咯。白马这么说的时候，天哥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他悚然一惊，努力回忆着。白马的笑脸渐渐地与7年前的沉默小女孩重合，那个总躲在心理治疗师的身后边爱说谎的小丫头。天哥指着白马说，你是，却始终无法将脑海边缘的名字喊出口。白马脸色绯红，无言地默认了，并像个做错事的小姑娘快步走开了。田哥有些困惑，7年前的那个小女孩是汉人，但白马却是一身藏族打扮，在这7年间发生了什么事了呢？但田哥确信，不管白马有什么样的谎言或者是阴谋，他都不会伤害田哥的。田哥的脸也有些发热，因为7年前他曾答应那个爱说谎的小姑娘，等她长大了，自己就要娶她。田哥回忆起和那个小姑娘一起在嘉安市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日子，一起走过的路，一起淋过的雨，晒过的太阳。田哥的心中有暖流淌过，但随即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小姑娘怎么会变成白马呢？他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又会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呢？这一切似乎有答案，又似乎没有答案。时间慢慢的流逝，田哥的伤开始恢复，而白马或许因为害羞，没有再次出现。 在这难得的宁静的日子里，天哥终于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关于他莫名其妙的释放的因由。天哥从江安市的报纸中查出了蛛丝马迹，那是有人证明他离开华天大厦时刘守元还活着，因此田哥的杀人嫌疑才彻底的洗清。这个人正是那个驱赶田哥离开的保安。不知道为什么，田哥的脑海里最先闪现的人竟是雷一鸣。或许也只有他才有钱有势力让那个保安说实话。而且出看守所的那天，周子祥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雷一鸣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呢？天哥想不明白。至于其他，不管是周子祥和周圆圆兄妹的死，还是刘守元的死，又或者华天集团破产的真相，在这里都无法得到答案。因此天哥决定商议好就离开。他要揭露导致一系列死亡事件的真相，要替刘寿元报仇雪恨。而在这之前，天哥还需要对未来做一个周密的计划，以免重蹈覆辙。天哥的计划并不复杂，首先查明那个杀手口中的汪总是谁，然后一切都以这个汪总为中心，接近他，调查他，拿到他的犯罪证据，最终把这些败类送进监狱。十几天之后，田哥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到了离别的时刻，白马终于又出现了。但他并没有过多的挽留。虽然满眼是泪，这让田哥心生疑惑，就如同田哥总觉得白马的每一次出现都是有目的的。天哥不想深究，总觉得那可能是些关于儿女情长的事情。离开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过程很诡异，天哥被带进一辆完全密封的汽车，也不知道行驶了多久，似乎有一整天的时间。天哥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在醒来的时候竟然是在山顶，天仍然大亮着，时间已经到第二天的正午了。天哥哆嗦着站起来，发现自己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四周没有一个脚印，身边压着一张地图，标明回到城市的线路。天哥咽了口唾沫，沿着缓坡下了山，直到进入树林才坐下来大口的喘息。按照地图的标注，这片树林是附近唯一的安全地带，可以做宿营地的。不过天哥并不相信原始森林的危险，他见识过，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安全呢？天哥快速地补充着体力，然后又上路了。就在天哥离开没有多久，一群狼出现在他曾经休息过的树下。头狼那灰蓝色的眼睛向林子里看了看，却没有深入，小叫着沿着树林跑开了。两天后，田哥终于走出了森林，搭上了一辆越野车。车主是个沉默的中年人，两个人各怀心事，谁也没有交谈的意思。田哥没打算研究这个车主进山做什么，车子就这样在诡异的寂静中行驶着。出山后，田哥在一个公交站点下了车，不远处就是一个村庄。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但看不到炊烟，更看不到人影，仿佛鬼村。田哥挠了挠头，想，如果天黑了还等不到车，是不是要进村住一晚再走呢？这时候，一辆像是80年代的客车从远方驶来了，田哥立刻招手，司机却视而不见，打算直接开过去。天哥紧追不舍，车这才停下。车厢一个乘客也没有，而司机是个老女人，絮絮叨叨地说起了没完。从她的嘴里，天哥得知 刚才等车的村庄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是个因为闹鬼而废弃的村子，故此刚才没有停车，因为司机不知道天哥是人还是鬼。天哥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望着车窗的外面。车子在夜晚的公路上行驶着，进入了人烟繁茂的地区。田哥在城乡结合部下车，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第二天一早，田哥又搭了辆顺风车，一路风驰电掣地驶向嘉安市区。田哥为即将实施的计划准备了太长的时间，长到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与此同时，香格里拉康复中心地下的某间办公室里，那个带田哥出山的越野车主和公交车的女性老司机并肩站在办公桌的前面。他怎么样啊？说话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并没有转过身来。越野车主和老女人对视了一眼，回答说：啊，田哥已经回到了江安市，没有怀疑我们的身份。老女人补充着，不过她很警觉，我担心她迟早会产生怀疑的。两个人正在说话，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白马走了进来。老师，您回来了。白马满脸喜悦，那个被他称作老师的人这才抬起了头，略带沧桑的脸上带着些许的疲倦。他温和地笑了，开口说：回来了。如果天哥看到这一幕，他会惊讶地认出来，这个被白马称作老师的人正是他在大佛光寺见到的那个洛桑。如果田哥再仔细回忆，就会想起洛桑正是7年前的心理治疗师。毫无疑问，关于白马的一切都是阴谋，是陷阱。田哥是中午时回到的嘉安，他没有立刻回家，也没敢联系妻子，担心因此让妻子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且这个时候去太扎眼，等到夜里会好一些。他也没去原华天集团总部，因为那里已经是新兴地产的办公楼了，就算有刘寿元被害的证据也早就销毁了。田哥在市区下车，谢过了热心的司机后，住进那家小旅馆。晚上10点，田哥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了，他喘着粗气坐起，发现出了一身的冷汗，连床单都湿透了。那是一个十分怪诞的噩梦。田哥梦到自己是只纯黑的猫，潜伏在热带的丛林，似乎正准备捕捉落下来吃草籽的小鸟。就在田哥准备出击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密集起来，小鸟被惊吓飞走了。田哥从草丛中走出，向枪响的地方望去，他甚至听出有几种型号的枪 AK-47 国产86式美制 M-16 甚至还有沙漠之鹰的枪声。田哥困惑于一只猫怎么会懂这些，却又身不由己地向着枪声的方向走过去，越走越近了，钻出了一丛高过头顶的绿草，田哥看到一幅血与火的画面。两三千人向十几个特种兵扑了过去，而双方之间的空地上已经倒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一开始那些人的手上没有枪，但渐渐的就有了。田哥口干舌燥地看着，看到那十几个人或被枪杀，或被手无寸铁的人活生生地咬死，惨叫声中混合了热气腾腾的鲜血的气味，令田哥有呕吐的冲动。然而田哥一张嘴，喊出的却是充满戾气的声音，是猫科动物拉长变调的叫声，听上去像是一个字：杀。田哥简单地冲洗了一下，对着镜子 贴短硬的假胡须时，仍然地想着那个梦。他觉得这是个好梦，猫有九条命，意味着今晚不管出什么意外都不会死。十点半左右，天哥离开了小旅馆，坐车进入了市区。在计划真正展开之前，天哥需要摸清目前的真实状况。他选择稳妥，不再冒进。12点10分，田哥在家附近下车，步行到小区漆黑的后门，翻墙而入。小区后面三排楼基本上没有人住，正适合前行。田哥计划远远地看一眼重新装修后的家，然后从跟踪妻子的人处着手调查，看究竟是谁还在死死地盯着他不放。田哥将身形隐藏在黑暗与阴影之中，他不打算正面冲突，就像白马说的那样，身在阴谋中的人是很难看清阴谋的全貌的。这一次田哥选择当一个阴谋的制定者，而不是阴谋的受害者。这将是一个开始，田哥的计划的最终的目的是让那些有罪的人付出代价，让死难者得到告慰。夜色幽静，楼与楼间的空地上杂乱地停放着自行车，天空飘起了细碎的雪花，将路面铺洒成了一片灰白。这大概是春天的最后一场雪。田哥在无人居住的空屋里蛰伏，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但他依旧静心沉气，没有冲动地走出黑暗。凌晨一点钟，随着一盏灯的亮起，田哥终于再忍不住了，因为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窗口。那单薄的身影令人心碎了。田哥眼睛潮湿，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走出了空屋，向九号楼的方向摸过去了，在雪地上踩出了一串脚印。就在田哥快要走到楼道口的时候，习惯性的回头向四周扫了一眼，他看到对面四楼有点亮光一闪，仿佛那是瞄准镜的反光，立即本能地向旁边的阴影闪去。与此同时，宁静的小区里响过了一声轻微的枪声，不必叫木声响多少，子弹没有击中田哥，却将后面的墙壁打出了个浅坑，碎石飞溅，小股的白烟升起来了。田哥紧贴着阴影，迅速地做不规则的移动，几步就窜到了楼道。短短的两三秒钟，田哥已然是一身的冷汗了。他醒悟过来，自己还是太急躁了，本想暗中摸别人的底，却仍被别人抓个正着。田哥愤怒无比，他承认自己是个纯粹的战士，但像这样一再的被戏弄、被看穿，他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不擅长计谋，但解决眼前的困局并非不可能。田哥脱下了 T 恤，把背包裹在里面，平举着向楼道通道晃了一下。正像他猜测的那样，一楼过道的窗户是死亡天窗。背包几乎是刚露出去就被子弹击中了，弹孔呈三角形排列，正是高明的狙击手段。田哥退回了安全的地段，眉头紧皱，对方的人应该就要赶到了，会从楼道口正面进攻的，而田哥的背包里没有武器，这样等下去必死无疑，但并非没有生还的可能。田哥的目光落到了一楼住户的门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使出了田青送他的万能钥匙，仅用三四秒便打开了房门。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